带你我一样的美。是谁主导你那骄傲的花蕊？少一杯，这把门高远等待就太容易醉。别睡，那千年的古月依然照着路人的沙堆。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，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，我走得好累，以为可以忘了爱恨的滋味。越荒凉的山水越绝世的玫瑰，我固执的追随。带你我一样的美，是谁主导你那骄傲的花蕊？在你我一样的美，是谁触到你那骄傲的花蕊？